城寨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在看的是城寨。 好，回到第二节，剛才就讲六四啦，冇得唔讲嘅。其实呢度有几份嘢咧，台面我基本上应该攞晒咁多。 攞晒啦，嗱， 我呢个精彩嘅，点解精彩就系唔系即系得口号咧？佢话一个系香港嘅回归呢一个嘅中华民国，佢入面系写得好清楚咧，有晒啲条例。我觉得呢份做得好，虽然佢印刷即系叫做粗疏啲啦，佢入面引晒文，引晒点解系回归。佢係發點樣係回歸中國，唔係回歸呢個中呢、這個呢、這個共產黨呢、這個中國啊嘛。 嗯。 但係其實我覺得啊，你哋係啊呢、這個，咁你哋派咩？你派咪嗰陣時？ 我哋新民主同盟就冇派。 冇派嘅。 因為都知道好難派。 嗯。 咁啊，我哋就即係喺門口籌款啦，咁同埋都繼續呼籲經過嘅人，即係去六四晚會啦。 嗯。 咁但係其他人派好多文書文，咁都係可能會。俾參加者一個更深的睇法或者意義嘅。 嗱呢份我又要可能大家唔知道，因為第一集聽節目啦，大家唔好忘記頭先我嚟料啦。我心前啦，哀悼所有壯烈成人嘅北京外國同胞，強烈譴責啦呢個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你唔好笑。向文匯報啦，全體嘅員工致以崇高嘅敬意。1989年嘅6月5日。呢個係小弟嘅轉門嚟 嘅，你嘅睇梁振英 嘅 friend， 但我驚俾人打遲咗啊嘛，你嘅仆街成日扮佢啊，我覺得呢一個啱讀嗰段嘢咧，係呢幾年都會即 係Facebook 洗版嘅，但係呢年洗少咗啦呢樣嘢，可能有即 係大家都知啦， 大家都知啦嘛，好啦，我哋錄完即係六四呢一 part 講完咧，就講翻你先啦，主角陳偉邦先啦，其實。我睇翻啲資料都係維基，唔知堅定流啦，即係準唔準啦？我覺得你以前就係參加過叫咩綠色天地嗰個叫係咪嗰啲環保組織？ 其實我諗我嘅環保嘅社會運動都好多年㗎啦，即係大學嘅時代已經係搞緊啦。我時好威水啊，我都真係要讚一讚。 好，你聽下先。 即係而家中大咧，即係有好多 canteen。當年咧，麥當勞想入侵中大，不過其實麥當勞已經入侵咗好多大學㗎啦，方大都有啦，係啊。咁當時咧就係當時就係綠色天地，即係搞環保啦。我係其中一個老鬼啦，即係其實下莊都有份搞反麥當勞嘅。咁就如果你中大朋友知咧，其實有個 canteen 叫做Coffee Con。 嗯， 系食意粉嘅，咁样咧就好好味嘅，而家仲喺度啊！各位，你而家仲有得食咧，就因为当年咧我哋赶走咗麦当劳， 成功争取，成功争调翻转啊！佢话你搵我麦当劳平啲， 唔系我谂其实麦当劳真系周围都系，即系我谂我系保守啲嘅，有啲位就系大学应该系你想追求嘅地方，似乎系咪应该唔好俾。極具資本主義的一個或者剝削意識的一間全球大集團咁樣去入侵一間大學咧，即係我諗你出咪出沙田新城市食咯， 都冇遠啫。 係啦，咁依個係當時我大學即係最記憶猶新，同埋覺得係值得分享俾大家聽啦。咁跟住就創辦咗。即係大學畢業冇耐就創辦咗個學界嘅環保組織，叫自然足人。 自然足人 系啦，咁咧，呢個團體就後屘都慢慢唔係話太即係勁啦，啲即係唔係太搞太多活動啦嚇。但係一個活動，我個年代搞咧，我相信好多而家即係後生一輩都會記得嘅，就係無冷氣日。 無冷氣日啊！ 6月1日咁樣咧，當年就係嗰時嘅小作學生、中學生，即係而家應該係大學生啦，或者而家已經出嚟做嘢啦，你可能。即係當時就不知道，原來是那天不開冷氣咧，就是我搞出 嚟，你搞到啲學生曬到死咁樣。 啊，嗰時冇嗱，嗰時真係咧無冷氣日。我仲記得有一年是廖秀東做主題。 哇，好耐啦，廖秀東。 點解嗰時搞得呢因為真係冇而家咁熱。即係我諗依十幾年都係感受到係真係暖化緊，香港嘅暖化仲係比全球更加犀利 啊嘛， 因為太多 三啊嘛， 太多樓啦，咁樣太多屏風樓啦，又潮濕啲啦嚇，咁啊跟住就離開咗自然組人，咁就創辦咗環保觸覺，即係10年啦已經。 環保觸覺係即係嗰陣時2007年啊， 04年創辦， 04年創辦， 不過比較。 多人關注，就是因為當時06、07打屏風樓，那個年代哇，真係突然間係起咗好多屏風樓。咁而家有啲仲喺度，因為起咗就唔拆。 起咗冇得拆啦。 係啊，咁跟住咧就不過依幾年嚟就冇乜嘅啦，因為嗰時即係成功爭取到一啲叫做建築嘅指引。當時嘅發展局局長係林鄭月娥。個眼係冇咁狰狞嘅。 嗰陣時佢咪即係冇咁衰格。 哇！我諗真係似翻個人咯，即係 好難想像你講呢一句。 但係而家。我覺得是另一個人，即係當年在他係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我是跟他每年都會有一個開下會，傾下點樣搞個規劃，同埋即係會感受到我人與人之間相處，除了語言，仲有一啲嘅眉頭眼啊，或者感受，而家真的很不同。 佢嗰陣時咪會望你有眼神接觸㗎， 即 係 話 嗰陣時， 我覺得嗰刻佢哋仲，我覺得嗰刻佢仲係好人。 我覺得依刻佢面對唔到自己。他已經受了一個，即係佢已經要做咗呢個 position， 佢冇得走。但可能佢有好多嘢，佢自己咧真係未必 100% 同意。咁就去到咁樣嘅時候，嗰種內心掙扎嚟到咧，你就掙扎全世界，即係 project 咗自己入邊嗰種咧唔開心咧，包括 project outwards 上游心身啊。 同埋佢都唔開心，我覺得佢都唔係特別開心。 我真係覺得佢唔開心。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又成日都話去到一個環境或者情景，你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林鄭月娥，你如果覺得有啲問題嘅，你咪爭取咯，話講翻自己一套咯。如果唔得嘅，咁點解你唔可以辭職啫？ 其實， 如果假設佢仲係好人啊， 其實真係 而家佢入閘點會辭職？ 即係佢又唔休息唔休米啦啊！咁嗱，又或者佢有更大嘅理想啦，我唔夠膽話佢可能心底內佢話捱埋呢幾年，第時想做個好特首。 或者人大 XX， 我覺得佢呢個機會好大，不過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諗嘅，可能我今日怪錯咗佢啦。但係我睇唔到即係繼續留戀呢個權位，即係對香港或者對佢自己有乜利咯。啊，繼續講翻我啲 環境，你個成長經歷係嘛？啱啱講完黃竹角啦， 跟住08年就選過九龍西嘅立法會，不過當時就初初出道，但係都用環保做選舉的主軸啦嚇。 喂，但係當時咧，喂，其實係咪都係嗱，俾大概50,000個保證金啦，係咪？ 哦，充公咗， 充公咗啦。 係啊。 咁之後咪，我聽講你都似爭取嗰個叫咩一人一遊啊嘛，即係一個選民。 哦，依、這個係當時根本當時話俾你啲點樣？當時咧，我根本唔夠足夠嘅錢啦，亦都當時08年咧，係佢俾嗰啲地址嘅標貼咧，係一人一張嘅。 譬如嗰個區有10個候選人，我收10封嘅。 係啦，咁當時咧，因為我唔係好夠錢，即係印唔到咁多啦。咁咧，我哋掹啲 label 出嚟嘅時候，一張咧就睇住，如果同一個地址立一立，就掹其中一張出嚟嘅啫。 哦， 即是用肉眼即時細算， 哇！咁咪幾咁用咗幾耐時間？你新你九世都成好多選民，即成600多萬係嘛？ 哇！嗰時我真係好感謝，即係而家都衷心感恩當時嘅義工，係即係幾十人一齊輪捱間底嘢兩日， 十幾人60多萬，我全部 啊嗰時九龍西得30多、40萬， 都好犀利啦！ 真係啊，都好犀利。 咁跟住就40幾，好啦。不過當時都好好經驗，即係我覺得嗰時28歲，都係一個很好嘅經歷，係去即係將我啲諗法或者環保諗法即係講出嚟啦。不過大家我諗最認識我或者最關心我嘅政治嘅路線就是當時應該2011、12年 差不多啦，分時 反赤化聲明。 我當時你係即係好似同阿金金大賊行得幾埋啊嘛，即係你好行動。我嗰時我參加啦嗰陣時。 其實我都係成日都借依嗰啲即係傳媒嘅場合去講話，其實我行本土路線咧。並非刻意嘅，係一個偶然嚟嘅。咁咧就當時我范國威、毛孟靜就出咗個反赤化聲明。係啦，咁樣一個反赤化聲明，仲喺台灣報紙賣添。 喺《自由時報》係嘛？ 嗰時威啊， 好大嗰個。 反而我嗰個真係跟住《環球時報》嗰啲即刻鬧啦。 點名㗎啦嘛？ 係啊，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 犀利喎， 僆球唔使驚啊！我成日俾《環球時報》鬧啦，佢又係喺度。咁跟住那個聲明，即係其實有兩個用意嘅，即係第一就係喺台灣登報紙鬧梁振英， 係啦，第二樣就係、是嗯、希望台灣人都引以為鑑。 喂、啊，但其實嗰陣時台灣反應點樣？我等完之後。 其實台好多好多傳媒引述㗎，啊依、這個應該係第二個㗎啦。 台灣肯定中意添啦， 反對服貿協議啊嘛。 啊依、這個依、這個第二個。 第二稿嚟嘅。 係啊，第隔隔咗一年嘅啦已經。咁、嗯、但係估唔到，就係原來當中有一啲段落，原來係喺其他譬如張超雄啊，即係而家所謂嘅左膠啊嚇嘅眼中係原來係。唔順眼嘅， 但係你 邊度唔順眼？ 你估係你估係講啲咩？大概 你大家都應該即係聽我、啊、聽我節目，我知我2014年9月28日之前咧係一個完全嘅港豬嚟嘅，我係不理政治。 其實， 但係你講咗啲乜嘢咧？會 捉到個底線咧會。 其實 新移民。 啊！醒喎、啊，醒喎、啊，醒喎、啊！ 呢、這個 張超雄反得解新移民啦、啊。 新嗰、那個即係嗰、就是那個。嗯大約的句子，我即係每一字每一句 個意思啦， 即係個意思啊，就係類似嘅意思，就係話新移民嚟咗香港，係溝探香港人， 係啊，我同意啊， 同埋依個係令到香港有房屋問題嘅一個主因。 嗱、 我自問我到而家， 你講咗出嚟，我冇嘢完。 到今日今時今刻，我都唔同意嗰段落係歧視。但係自此之後咧，就係、是分水嶺啊！ 呢個係事實陳述啫嘛。 其實我覺得即係兩題 ，OK？ 依件事從政策方面，根本審批新移民呢個問題就應該喺香港，係嘛？個政策嗰個 審批權啊， 個審批權啊，嗰、那個 authority 應該喺香港，因為我哋真係地少人多啊 ，OK？ 我哋唔能夠 accommodate 到咁多人。同埋你入隊落到嚟嘅時候，你真係冇俾個税，真係冇去為呢個社會貢獻過嘛？你又唔係咩難民 status， 我咁樣俾你入。咁你其實根本上冇一個國家 嗱，咁你唔啱啦，你嚟香港團聚啊嘛，咁啊香港男人即係嫁啲老夫少妻，個男人有交税，咁應該俾佢落嚟香港享受翻香港福利嘅喎，咁你歧視佢哋唔啱喎。 咁唔啱，咁佢咪上大陸做咯，同佢老婆一齊咯，佢做乜要喺香港啫？唔係咁啊 ，OK 㗎。如果香港我冇話過特別嘅新移民唔可以有 case 喎，香港審批權喺香港，咁我咪有一啲豁免條例咯，或者有啲 discretion 咯。條法例點寫？我而家唔係立法議員，我未寫出嚟，但個權利應該係我哋度。當然法例是會有不同的 exemption 啦，當然會有一些 case 是會有特別的個案啦，法庭也會因據這些這樣的 case 然後去再作出一個 precedent 啦，是不是？那我們有了這些法律，我們用這些法律程序咯。第二點就是我對新移民本身一個新移民的人我不歧視的，我也不覺得阿 Roy 是歧視他們的，我只不過覺得是一個政策上面的問題，我不會見到一個人講大陸即是講普通話或者什麼什麼我就已經歧視他說你垃圾什麼什 麼放衝一 來放衝，即是我覺得這一種呢這個很 knee jerk 的 reaction 呢其實又是錯的，你明白嗎？即所以件事是政策上面的問題，就不是新移民嗰個人嘅問題，咁嗱好啦，落到嚟啦已經，咁大家點睇先？已經我哋班人已經落到嚟，我哋應該點樣對待？當我哋繼續爭取個政策，應該係喺港人度。咁但係佢哋落到嚟嗰班，我哋應該點咧？ 我嘅睇法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可以唔嚟，盡量唔好嚟。嚟咗咧，冇辦法， 無奈接受。 我哋無奈接受都要照顧，但我一定要強調。我尊重法治，都是當時話判呢個綜援七年嗰度啦嚇，即係尊重佢最後判咗係需要一年就有啦嚇，咁一年就有綜援啦，咁但係我內心我真係覺得唔係好同意，係啊，不過法治係要尊重嘅咁樣，即係但係喺咁嘅情況下，我諗。嚟到香港，我覺得起碼，我覺得最基本要求，佢要自給自足到先。即係我好難相信一個接收移民嘅地方，係竟然係容許佢原來冇能力自給自足。即係唔係難民？我要強調，難民同移民不同。 係 啦，嗱，難民，我覺得如果係人道理由，基本上係都要接收一啲啦。但係當然量係可以商討。哇！而家大陸鄰國啊咁強大啊，即係嚟到香港嘅小地方嚇、啊，竟然係話嚟到香港，竟然係要香港人接濟啊！即係 你其實香港有兩種新移民嘅大陸落嚟、一種咧就係將個樓價推高咗，喪買啲豪宅嗰啲。 即係另外 資本投資計劃， 資本投資計劃。另外一批咧就真係佢話就係真係比較貧窮。就算你其實去我仿照翻嗱，我係加拿大，我係加拿大護照嘅。OK， 假如我而家搬去 BC， 我兩年冇得攞綜援，我兩年都唔能夠去享用佢免費嘅醫療，唔能夠享用呢啲咁嘅資源。我喺嗰度住足兩年，有工作啦，我先至可以。但我已經有那個地方的護照了、我就算我當你是同一個國家，我就算當一國兩制、喂，你過到嚟，你都起碼要在度做了兩年嘢先有一批，一年我未聽過。 咁其實香港 加拿大咁 liberal 嘅國家為咗眼， 唔係可能呢個居留權同埋公民身份問題啦， 兩回事。 但就是、我覺得單程證制度就係扭曲咗，就係竟然係冇審批權底下，竟然佢一嚟、第一年。即係過一年啦，應該叫做就可以攞福利。咁依個我覺得喺香港人優先同埋本土嘅立場，我唔係右啊，不過我一定要強調並非右啊，即係冇可能係咁樣。即係我諗，即係環顧世界咁多地方，邊有可能係咁？同埋最緊要講團聚依樣嘢。即係而家基本上咧，如果真係講歧視咧，我哋係歧視緊台灣嘅團聚。歧視緊新加坡嘅團聚，因為如果係台灣人、新加坡人離家庭團聚咧、反而香港嘅入境處咧係會計分， 哦計少啲嘅， 計法咪應該計嗰個叫做財政嘅情況，要確保到有屋企住，確保到嚟香港自給自足，咁先可以團聚 嘅。條線點劃嘅咧？點解咁樣 冇劃嘅？入境處會審批嘅。如果你冇能力證明到呢兩樣嘢，其實呢啲叫擔保移民。其實擔保移民嘅意思就係喺香港嘅嗰個接收室個移民嘅時候咧，係要確保到能夠照顧到佢。哇！但係單程證搞 咪就搬龍門咯， 單程證就哇～是冇需要的，咁所以其實我諗單程證咧，一定係即係好多人都講噶啦，我都直都講好多，就係、是、一定要取消啦，即係一定要取消，因為呢個已經成為貪污嘅來源，成為不能控制人口嘅來源，亦都成為咗難以去分配社會資源嘅。 同埋佢哋去聽講話單程證可以賣錢幾百萬一個噶嘛， 根本就貪污。 同埋你都知好多大陸嗰啲全部嗰啲七個常委好多係香港物業，就係佢啲仔落香港有身份證去開公司去買噶嘛。咁佢哋點解無啦啦老豆老母唔係雙非點解香港身份證啊？ 同埋有啲人喺網上啊就話。單程證如果要取消就要修改基本法，是不需要的。大家看清楚條文，其實是不需要的。其實個情形是怎樣呢？即係而家大陸攞住單程證審批權，情形就好像自由行咁樣，即係自由行咪又係大陸放幾人落嚟，佢可以隨時由1000多下變成而家一周一行嘅深圳户籍。咁其實佢係可以改。咁基本上香港如果俾足夠嘅壓力大陸。基約一樣是可以改的， 但如果將個政策這一個權利、這個審批權放在香港的話、是否有需要改基本法呢、 因為其實那條條文是說、大陸入境香港的呢、是要你了解回，如果我沒記錯是第22條、即是基本法就是要參照香港這方面的意見的、是寫得很清楚是要參照香港這方面的意見， 不過我說參照或者可以不參照啦、 當然其實當然大陸就是拿那個意思就是拿有利他自己啦、但是同時間、就是說其實個空間是很闊的、現在審批權在大陸、沒錯沒有違反基本法、但是如果審批權在香港一樣是沒有違反基本法， 還有呢參照這個字眼呢 discretion 呢、在法律上面其實是挺強的、你假如我沒有去即理到你的 discretion、或者你作為一個、即執權者也好或者 decision maker 也好、你沒有去用到這個 discretion、我可以 JR 你 的，我這樣說你用了香港普通法的概念嘛，你不是用大陸法的概念，他不會又這樣駁你咯，又 咁咪喂，咁咪呢度，咁咪呢度香港啊嘛， 佢冇力解釋咯，又用呢句，用 喂，咁人大釋法又， 梗係啦，梗係啦，佢用 人大釋法，咪即係呢啲就大家證明呢個龍門係可以無限搬嘅喺上面，但我哋咧就必須，因為我覺得大家其實即係當你講到呢一啲咁樣嘅新移民政策嘅時候，其實如果大家真係一個好理性嘅討論，唔好起曬抗議討論，其實會發覺咧。大部分香港人其實都是同意幾點的、我相信即係我明白，喂，真的香港的資源是很有限的、我怎樣我覺得你900萬人怎麼住啊，大佬 1000萬啊，說要曾蔭權嘛， 咁你话点住啊？ 地铁都逼唔到啦，而家 系咪先？ 即系呢个系物理嘅问题啊！呢个 物理学问题， 呢个物理问题，物理学问咁鬼细，点塞咁多人落嚟啫？ 唔系最最关键系而家我哋最香港最大嘅即系一个限制， 系 两个限制应该话。第一就是我哋有好多嘅环境，郊野公园、绿化地、树林、湿地。咁我哋係覺得好珍貴要保護啦， 好珍貴。 咁跟住，但係如果你為咗去起樓、起公屋又好，起私樓又好，繼續去攞呢啲嘅環境嘅地方，即係係咪合適呢？其實係某程度上降低緊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喎。而家攞緊啲公園啊、GIC 即係機構社區用地啊，上環、西環都攞緊啦嚇。 上環啦、啊，我哋講緊郊野公園啦、啊，咁、我哋打咗好耐啦。 咁跟住。嗱，依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交通。我哋始終見到鐵路咧喺香港，雖然已經係好密一班，幾分鐘一班，但係你見到仍然係爆到咧。咁喺咁嘅情況，依兩大嘅限制，政府唔可以當睇唔到。 咦？所以咪要起高鐵咯？ 高鐵就解決唔到嘅叫做香港內嘅交通嘅。 唔係咯，同埋即係。即係你更加促進咗，其實冇促進到高鐵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佢根本上都冇促進到中內嘅交通，佢根本上係同一樣嘢。 最神奇係起完之後係可以等於冇起， 即係快五分鐘嘅啫，五分鐘仲要你搭多程的士，係唔知深圳北嗰啲咧。 喂，好，我哋暫時呢度講一講呢度先啦，即係呢個急點樣 double 因為我哋想要早啲走，而家已經11:03啦，已經。我哋講一節或者一陣四五字就做完。完咗節目先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